大家好，我是02， 我是18， 我们是 5520。现在时间是10月11号星期一下午1:10。我们今天有邀请一个特别来宾，是02的朋友，然后他是之前有出现在 EP9 那个被 Triple W 的那个影印纸片的 Fisher 同学。 对，我们欢迎他。 嗨，大家好，我是 Fisher。 Fisher 呢是我的一个大学的好朋友。然后我们就是非常的殷切期盼他的到来。我们从很久很久以前就一直说要邀请 Fisher 来， 因为 Fisher 的那个恋爱观实在太吓到我了。我们有时候会在就是集数里面有就是小提一下， 对，但是一直都没有很完整的讲到他的就是惊人的事迹这样子。对，所以我们要来聊的就是感情的部分。那Fisher 呢，他就是被我封号为叫做恋爱战士， 恋爱战士耶、yeah! 对，那至于为什么会要叫他恋爱战士，其实会有蛮多各种的大大小小的原因， 大家就是等一下听完大概就会知道他的战士的部分。 对，但近期就是让我最就是惊呼的就会是他先前交了一个男朋友，然后 谁啊？ 你 我们 一直都在讲你，不然你就要讲谁？对，反正 anyway 前面的那些就是恋爱战士的司机，就是最近有更新了一期，那让我觉得我很佩服你的事情。 Fisher 自己被吓到哎、欸， 对， 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我以前明明就有跟你讲过，我觉得你就是很恋爱战士。 Fisher 是不是感觉自己被骗来啊？ 还好，因为他之前有跟我说，我可能会想要聊这一块， 就我觉得蛮值得聊的。 好，新一期的故事是 新一期的故事，就是先前交了一个男朋友，然后他男朋友就是住在桃园，然后他之前是住台北内湖那边，然后他就一天 内湖很跟桃园是一个很长的距离， 是中立，你要讲中立，不然桃园跟中立人会打架。 哦，是这样吗？ 中立 地域性很高。 對對對對對 OK， 反正就是他们就是这样子的距离，然后他就一天到晚跟我靠腰说他们在远距离，他觉得很累什么的。 你知道这个是来我们两个就是主持人，一个是板桥跟社头，然后这个是台湾跟韩国， 韩国大邱，谢谢。 你跟我说内湖跟中立，Hello。 反正呢，他就是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就一直跟我靠要说，就是他跟男朋友远距离，他觉得很烦，也没有办法，就是一直见面什么的。后来他就做了一个非常，就是在我看来，我是不可能做到这件事情的惊人举动。那时候不是还在就是大家居家办公期间嘛，所以时间比较弹性。他某一天呢，就突然传讯息跟我说，他真的好想要就是跟男友同居。然后我就说，可是现阶段比较不可能吧？你不是有跟男友聊过这件事吗？然后后来他就是好像想了不到，没有到几天呢、欸，很快就决定，反正结论就是他搬去桃园。你要不要讲一段？ 你是不是勇士？你是不是勇士？你的心理层面到底是怎么想的？所以他那个顺序是什么？ 对，我们 跟他说说。平常见面的频率大概是一个礼拜一次，一波这样子。 一波的意思是什么？ 大概多久？ 就不是一次，我不知道你们算天。如果比如说两天的话，有住下来的话，这样算一次吗？这样算一次吗？ 就是啊，一次 算一次，那应该就算是一个礼拜见面两天这样子。 类似像这样。然后，但是疫情爆发期间，他家人就觉得，就是汤来台北，然后我就那时候就是活生生就是憋了两个礼拜，然后觉得我快疯掉了， 是不是很疯？是不是很疯？他，我跟你讲，他那个时候憋了两个礼拜，他大崩溃。 我疫情憋了3个月，这个就是不包含疫情，大概1年多。 我都看他心比较低呀、啊。对， 好，然后你觉得你就是你憋了很久之后。 我就想说，我不能再这样下去，因为我不知道疫情会就是到什么时候，然后我们也因为这件事情，然后每天在吵架，我啦，我引起的， 然後他对我这样问， 对我引起的，我引起的，然后就他也压力很大，然后受到很大的情绪的波动，然后我想说好没有关系，就是我已经想好就是后路，反正我们之后，因为我工作上班时间比较弹性，然后他是。确定是没有办法，更换就是工作的地点，但是我可以 我比较吃苦耐劳， 比较吃苦耐。 对对对，我觉得通勤对我来说就是可以接受范围。对，然后我就是赶快找了房子，然后其实我约了两个房东看房子，然后就第一间我觉得哦不错，然后我男朋友也觉得很不错，然后就连第二间都没看，然后就说我要了， 直接签下去， 直接签下去。 那从你有那个念头，然后到真的签约进去，大概多久时间？这间隔？ 你说哪一个念头？ 就你有想要就是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的念头，然后到真的找到房子，做到这件事情， 两天是不是？ 从疫情爆发要开始吧，三级的时候就开始了。 对啊，但是从你想要做，然后到真的做到了这件事情。 一周吧， 是不是？ 因为一周签约，然后一周搬家。 哦、oh, ，OK， 他这种动作超级神速。 林哥就已经想很久要去，就是韩国都还没去，你一周？ 可是那个不一样，我们是就是在同一个国家，然后， 但需要克服的事情也会需要很多吧？就像你现在要通勤什么的， 实体上班开始了。 对啊， 通勤其实每天其实这样习惯了，而且搭高铁真的很快。我觉得最不能忍受是下捷运走到公司的那一段路。 OK， 确实我们 很远吗？ 很远， 有一点远，大概走个5到7分钟。 因为路上很 boring， 全部都是健身房。 哦，对，按摩店。他那我们公司去公司的那一条路没有什么商店。嗯，他就是一堆那种，有点像是公司，或者是说 螺丝做螺丝的那一种店， 对对对对对、嗯、对啊，顺便说一下，我现在跟 Fisher 是就同一个公司的人，算是我工作到一半，然后引荐他进去这样，所以我们是之前的大学的朋友，然后现在兼同事这样子， 嗯，升华成同事， 升华吗？升华吗？对，好，反正这我觉得他因为他这件事情，然后有鼓舞到我。就是 去韩国的部分有加强那个脚 动力的感觉、嗯。我好像没有特别跟你讲这件事情，但确实就是这件，就是你发生这件，就是我觉得很勇猛的事情，会让我觉得说，哦，好像不要让自己后悔这件事情挺重要的。嗯，就像你现在搬过去，你有任何觉得、嗯、就是会后悔吗？ 当时还蛮不习惯，就觉得天哪、啊，这边附近连一家 Seven 都没有，我到底要怎么活下去？但是 你搬到一个附近没有 Seven 的地方，然后你第一次看房子，还觉得它很棒， 应该是看房子本 身，房子本身嘛，而且然后那边的就还要考量交通什么的，那边已经算还不错。 所以你看房子的时候就没有想说那边机能怎么样？ 它其实跟其他比起来，那边机能已经算好的。 中立人要生气咯， 他不是住中立， 中立高中毕业的人要生气咯。 他不是住在中立吧？你是住中立吗？ 青浦吧， 大园区、 哦， 对，就是青浦，算是你们说的那种什么从化区那边， 就是高铁比较偏高铁附近， 就是还没有到 地方， 很空旷。 Okay. 我们这边的名产是强风， 是什么？ 强风， 强风是什么？ 风 ，wind， 哦 ，wind， 就是 wind。我以为是某个蜜蜂 ，no 之类的， no. 就是强风，这是我们的名产，青浦名产。 OK， 我以为是。 我觉得青浦的人要生气，你在那里要惹怒多少住在桃园的人？ 没有，我加入青浦的社团，他们说 是很融入， 他们说名产就是这个。对对对， 青浦还有社团哦。 有啊，我是青浦人。 很多地方 社团、 哦，我是中立人， 对对， 我 也有加、嗯，对，这样才可以更新。他们更新速度很快。 OK， 你很快就融入那里生活。 就是因为我当时觉得很没有办法接受，就是生活技能不是到很好，因为在台北习惯十几年了、嗯。然后可是后来我渐渐就觉得说，其实下班你可以调试说，你回到这边真的是完全在休息，然后那边真的非常安静，而且不会有那种不检点的住户。哦、wow, ， 所谓的不检点是什么意思？ 就是音响放很大声啊！我之前住的地方，隔壁的邻居他就是半夜在那边抽烟，然后这边放很大声的音乐。 Fisher 是台北人吗？ 对啊， 就是从小生活在台北长大。 对，我以前住永和。 哦、oh, ，OK OK。 对，然后我就觉得很吵，没办法忍受，我还去半夜还去敲他的门，我不知道我哪来的勇气。 对啊， 对啊，你恐怕被打哎、欸。 重点是他是一个男的哦，而且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吸毒，就是 你也是蛮勇敢的， 因为房间有点迷幻， 忍无可忍了吧？ 真的忍无可忍啊！然后我就是敲他，然后也跟房东沟通，然后就是后面他还是还是一样，反正我就觉得搬到青浦之后就是环境 好很多，然后我真的很少长痘痘。 你的人设不管在哪一块都是勇士、欸、就是在感情里也是勇士。 啊、我其实蛮欣赏 Fisher 的点，就是他只是想要做什么事情，他就是会很有计划性的，就是要去 完成它。没 有计划性，我觉得算挺有，挺有计，算有计划，应该说行动力很强。 嗯，行动力很强。 对，这算是我蛮佩服的一点。不然有时候我们可能决定好一件事情，然后就是可能会东想西想啊，然后没有办法很快的，就是去做这件事情，对，去执行、 就是、想这样。 对，但我觉得 Fisher 很好的一点，他就是不管做什么事情，他都是执行力很强的一个人，这样。 反正就是先做，然后最后如果真的不行，再 他就会大崩溃。 先崩溃完，然后再一定会有再有办法。 先崩溃一轮，然后可能讲了大概三小时电话，就是再重 新。这样算是一种偏真的就是不会后悔的那种，就是那个很当下的人。 因为如果我再继续维持那样状况下，我没办法做好我的工作，也没办法做好我生活，然后还会影响到我的睡眠状况，我还不如就是选择一条我还没去过的路。 好，你是勇士， 是吧？是勇士吧， 是勇士啊！ 就是这样子的想法，我其实我以前比较没有办法理解，但是我现在会觉得说，哦，蛮欣赏。 就是你以前不欣赏我？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跟我是不同 关于这一点， 跟我是不同的路数的人。嗯，我就是会考虑很多，然后就是要想的很周全，我才敢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你应该是一边做一边想。 然后你的不确定因素比较高一点。 我的不确定 就是你，我觉得你是直接转换一个环境，你知道吗？ 哦，对，嗯、但是就先试了再说。 对，就是这个试了再说。以前的我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嗯，我会觉得哦好可怕哦，就 是 我无法预知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可是搬到那边去、嗯、你要嘛就是担心钱的事情，要嘛就是担心上班迟到，不然其实没什么好担心的。 上班迟到。 对啊。 但在这之前是不是所有你考虑的因素的最前面都是希望跟男友可以一直见到面。 就是 相处起来， 对，相处起 来什么的。 对，至少我搬去的那个县市是他们家人觉得可以见面的，就是比较安全的、啊，比较没有病毒的地方。 现在是跟男友同居了吗？还是他还是住在他家？ 他有循序是吧？ 我在循序诱导他，对， 诱导 在住到你住的这个地方，还是你住进他们家？你现在 但是他来住我这边啊？没有我的啊，我的恋爱原则，不知道知己就是不能跟父母住在一起。 确实， 对，千万不要。 确实 会比较麻烦麻烦， 他也难做人。 嗯，对，我觉得你的考虑很正确。 确实 没有考虑到他，我只是单纯考虑到我自己，我就是不想要。 好， 你很直接，那至少你很清楚你要什么、欸，在感情上面， 嗯， 很清楚。 确实，但前面也是受了一点挫折跟伤害之后， 那已经不是挫折了吧？ 那个应该是 锥心之痛。 对，你要不要先说说你前面一段就是锥心之痛的部分？ 我太好奇了 耶，因为他前面锥心之痛的那一段也是处在一个恋爱勇士然后战败的部分。 对，我要讲就是因为你是一个勇士，然后你还会，我的意思是还会，你已经应该说你很容易为了那个人去改变你现在的生活状态什么什么，你应该已经是一个非常愿意改变的人。可是就算是这样，还是会有这种。 战败的时候， 对啊，还是会有战败的时候很特别。 应该说，可能别人看我觉得可能改变了很多，但是其实，内心里面有些本质的事情是完全没有办法改变。比如说像见面的频率，然后每天一定要视讯，类似像这样，是基本上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对，除非是有什么。怎么样的很不可抗力的因素，不然就是没有办法阻挡这两件事情发生。 就是外在的事情，比如说像住的地方，或者是怎么见面这种，是你可以妥协，但是你内心会有一个部分是你没有办法放手，或者是没有办法妥协的一块，对不对？ 就可能他们常常会说，如果不照你想要的那样子走，你就会很崩溃。他们对最常对我讲话就是这样。然后后来想想，可能对我觉得我的接受度比较低，因为我觉得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还是有办法可以解决，然后去达到那件事情，类似像这样。 只是有没有心，或者有没有愿意要做这件事？ 对，在我看来，我会觉得是有没有心而已。 时间是挤出来的，对你来说，一定可以挤出时间的。 一定可以啊， 就算只是跟你视讯就一下下都好，这样是吗？ 对啊。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问一个情境问题好了。那你会觉得说，多久没有回讯息，或者是多久没有通话，是你可以忍受的？一八先讲好了。 你说我没有回讯息吗？ 对，对方没有回讯息。 因为我之前是一个很黏着，我也是黏着度， 你也是黏着度很高的人。 对，我是黏着度很高的人，但我就是被现实逼迫，必须跟女友是分隔两地这样。 就是渐渐黏着度变低。 对，然后他们家是不喜欢小孩在家里用手机的。 哈？ 对，所以我从就是会很要求他回我讯息，或者是会觉得你怎么都没有回我，这种比较小孩子气的想法，到后来他没有回我，我也觉得就这样。我后来就接受度很高。Okay. 他如果他不要一整天都没回我，我都觉得还好。可是我们算是很习惯会说早安跟晚安，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他没有跟我说早安跟晚安，这个我可能就会觉得有点奇怪。可是我可能还不会到会生气或干嘛的。 嗯， 然后我们也是每天晚上都一定要视讯，就算我们今天早上都没有讲电话，白天的时候都没有讲电话，但我们睡前就是一定要有视讯这件事情。 这个是他同意的事吗？他也觉得 OK 的事。 应该说这是慢慢养成的习惯，然后就变成两个人都是这样想。我们从交往的第一天，只要我们。是分开两边，就是我们是分开，不是在同一张床上，不是在我们视线范围，不是在我们视线范围内一起睡觉的话，我们就是睡前一定会讲电话、除非吵架。 可是 吵架更要讲电话吧？ 可能我们看我们交往快要八年， 他是觉得吵架一定要还要讲电话的那种。那你是吗？ 我觉得吵架就可以先冷静一点。 OK， 你好理智哦。 我们是从，就是我们从交往第一天到现在快要八年，我们大概可能只有两个晚上是没有讲电话的， 就吵两次架的意思吗？ 对，可能就是吵两次架，那中间不可抗， 每天都没有停下来。 不可抗的因素就譬如说我出国没有网络，这种就真的没办法。 为什么出国没有网络？ 他出国没有网络。 像比如说出国没有网络，他就开始说你怎么可以没有网络？ 可是出国没有网络很正常啊。如果你今天到一间拉比的话， 你是不是会觉得说？网路有心就找得到。 不是，我跟你讲，拉比可能就是大家所有人都在那边使用网路，你没有你的那个网路的没有办法支援你去跟这个人视讯。 不是我好奇的点是你为什么不买网路？我好奇这个， 就是我没有需要啊。 按去多久？ 我们十几天 还不买网路？啊，你刚丢。这样不行，你这样子你。 可是我晚上回到 你这样哪是黏着度高啊？ 如果是他的伴侣，他就会开始来抱怨说你为什么不买网络？ 就是你这样怎么让对方放心、啊？ 不是，可是我回到饭店，我可以。我回到饭店， 他开始展现疯狂的一面。 我可以啊，传讯息啊，就是他的网络可以支援我传讯息给他，可是他可能没办法支援我做视讯或是。网络通话这件事情， 连我还是没办法理解你。你出国， 我现在就要来问一个问题：如果你遇到这样的状况的话，你会跟他，你会生气吗？ 应该是我应该不会遇到对方不做这件事情的人。 Fisher， 我想问你，那如果我今天就觉得我有一个经济上的考量，你会愿意帮我付网络的钱吗？ 会。 好，那就可以，那就可以。那我就办，好不好？那我就办，因为我觉得漫游很贵。 不是漫游，是那个卡 SIM 卡 SIM 卡 SIM 卡 SIM 卡 SIM 卡 SIM 吗？ 可是我也没有，我可能就也没有研， 对不起， 我没有研究到那边。所以如果你是愿意帮我研究这件事情，然后帮我处理好的话，那 OK， 那没问题，我就办，我就跟你视讯，我随时都跟你跟你讲个话，好不好？不用，所以不用。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如果假设就是对方他可能平常晚上都会视讯，就每次的时候一定会视讯，但他可能那一天晚上可能他可能要跟朋友出去，然后回来的时候会很晚，你们真的没有办法视讯，是可以接受吗？ 对不起，这个我要打破，就是对不起，就是譬如说你说我跟我朋友约，但我可能我就会在我跟我朋友约的时候抓可能几分钟去跟他视讯啊，就是在他睡前， 合理呀、啊，合理呀、啊，合理呀、啊。 对，我就等他睡着之后，我再继续去跟朋友玩。我到家我还是会传讯跟他说我到家睡了。 所以你在跟朋友出去的时候，你还是会就是跟对方联系，通话。 啊、不然嘞，你失联哦。 对啊， 我会跟他视讯。 我会 啊，所以你们都不行？ 不是，就譬如说他已经准备要睡了，就当然现在就两个状况嘛，要么就是他等我回家跟我视讯，要么就是他真的撑不下去，他要睡了。 对， 对对，他就真的想睡，那就是睡，可是我会在他睡前还是 就是会做个联系的动作， 但是一定要讲电话嘛，传讯息不行。 Hello， 打就是就传讯息，传讯息说，你现在可以讲电话了，我们讲个电话，我们等下我讲。 那我讲一个情况， 等我一下， 能不能接受？ 因为我觉得 你也让我很惊讶，你怎么了？ 我觉得传讯息已经会花你的时间了，你视讯也会花你的时间，反正两个都一定是要花你的时间。 可是如果在外面就是很吵。就是不方便讲话， 就去 戴耳机吧。 耳机是干嘛用？ 你们好疯哦，两个疯子！你们快当好朋友。 真的？会啊会啊， 真的假的？ 就是说我是去唱歌，然后朋友就唱跟就是疯子一样，我就去外面跟他视讯一下。 对啊，这还好吧？ 或者他其实也会跟，就是譬如说，我就把他放在我前面，然后他就看我跟我朋友唱歌，这种有可能。 什么？ 我想问 Fisher， 你也是会开着视讯，然后自己做自己的事情的吗？因为他就是02是不行的。 对，我没有办法接受。 我可以，就一边做瑜伽一边跟他讲。 一边做瑜伽， 或者是一边做自己的事情。我可能在写日记，或者是我可能在做一些我自己的活动，使用电脑。但我也可以，他也可能在看影片或者是在滑手机，但我们的镜头是开着的。你们也会吗？ 可能比较不一样，因为现在比较常见面，所以可能 你是直接把本人抓来这样， 类似像这样子。但是我们睡前就基本上就是睡前，然后可能躺在床上，然后聊一些事情，就是会尽量让焦点都是 focus 在两个人身上。可能但有可能有时候会是各自在滑手机。 这样不算同居吗？如果你都说他会就是跟你一起睡觉、 No， 那是不一样的。 好好，对不对？好。 然后我真心想要问一个问题，好，假设就是你对方的伴侣，他晚上好，我直接讲我情况好了，因为我男朋友他很爱打电动，他就是会晚上的时候跟他的好朋友们去网咖打电动，然后就说哦，我现在要去打电动哦，然后可能我会很晚回家这样子，然后 就 不会就不会通话。 哈， 我觉得你这个算是比较不可抗因素，因为他是去打电动，打电动是没有办法在。 不，那是几点啊？ 大概12点吧。 啊， 12点一 點。可是你那时候也还没睡啊，可以讲个电话吧。 但是打 他出门 打给打给他的时候，他就因为他那边会很吵，然后收讯不是很好，然后就是比较难去通到话。 我先讲一个真的不可抗因素，譬如说我今天有一个真的深夜会去录音的时候。那如果我今天真的是深夜在录音，那我就不可能跟他讲电话，我就跟他说，那我就是要去录音了，那我这段时间可能就是没有办法跟你通话。那你如果要睡了，他还是会跟我说他要睡了，只是我就没有办法在睡前跟他又做一个联系，就等于他单方面告诉我他要睡了。我录音的时候是完全不拿手机的。 OK， 所以你们可以接受这件事情吗？比如说一个礼拜发生一次， 一个礼拜这频率太高了， 这是频率太高了， 对。你不可能晚上 这样会， 所以你 会觉得有鬼， 很在意是不是？ 我是时间管理大师，所以我会把时间往前移。 你说你睡觉的时间往前移，在我 开始录音之前，就是比如说真的发生一个深夜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没办法联系的话，就是我会跟对方沟通说，那我们提前一点就是联系这样子，不会到完全不联络。 哦，我也是啊，就是 我 就是 我觉得这是可以沟通的。 在发生先跟你讲完电话，可是就跟你说你要睡前的时候，我就没办法陪你哦，这样 类似这样子。 哇，你们两个人好让我惊艳哦。 不是啊，你回到家你就可以先跟他视讯啊，趁他还在家的时候啊。 但像他，我先声明一下，他做这件事情完全没有不高兴，我一点都不在意。 好， 我 只是他只是一个情境剧，他给我 对对对，我给 你的 情境，因为其实我个人就是完全不在意。 哦， 他是要去打电动，就是他的事，他就去打。他不跟我联络，我可能就传个讯息给他。那我都 OK。我只是很惊讶，原来两个人你们两个人没有办法接受， 你粘着度太低了啊！ 我现在听起来觉得哇，我们两个天作之合。因为像 我像我昨天还是前天哦，前天的时候，我就跟我下班之后，我就跟我朋友去居酒屋喝酒。然后喝酒喝完之后，我就是也都，我顶多到的时候，我可能传个讯息，可能跟他讲说哦我到了，然后跟回家的时候就说哦我回家了，然后就这样， 就是我 中途完全不会传任何讯息联络他。 那你会拍了照传给他吗？ 有时候会，有时候不会，有时候甚至到了之后，我会根本就忘记这件事情。像刚刚跟他说完早安之后，他问我现在睡就是睡得好吗？嗯，然后我到现在也还没回他。嗯，所以当像这种事情，就是你们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不行啊，我就觉得你到底在干嘛？ 就有自己的生活要过啊。 但如果我是知道他没有办法一直回我讯息，我就接受啊。 对啊，可是你今天在休假哎、欸， 所以不行哦、喔。就你们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 我可以接受啦，我可以接受。我说对方没有回我讯息这件事情，因为我就说他们家是一个不爱他用他使用手机。 但是我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会觉得说在干 嘛。但我想要问一下，但是就不是撇开那种家庭关系，他可能有一个外在因素，他就只是单纯自己要做自己的事情，他就没有回你，不行。 如果他跟我说他刚刚在干嘛，然后我觉得他真的没有办法用到手机，那就可以。 OK， 我是太放松了。 可是我觉得你这样比较好，你觉得这样你 OK 就 OK 啊？ 不是你们两个人觉得这样 OK 就 OK？ 对啊， 确、 okay. 实，只是我蛮惊讶，就是原来两位就是黏着度是这么的。 你应该要惊讶满街的女生吧？ 女生都这样吗？ D 卡上面蛮多的、啊。 哦 ，D 卡上面蛮多的， 会被揍。 会不会反正没有人知道你是谁？ 好吧，我只能说，我跟我男友现在还能维持到现在，也是一个蛮神奇的状态。天作之合， 天作之合。 因为我们从以之前就是都 还是你们话本来就很少、啊。 不会啊，因为他也是滔滔不绝跟我讲一些有的没。但是我们两个就是不会去太关注于对方有没有回讯息这件事，除了就是我跟你讲，之前好像跟你提到，就是他可能会跟我说早安，有一天突然没讲的时候，我会担心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嗯，类似像这种的，我会担心。 那结果他最后是 睡过头了。 我觉得我跟他好像是一定会有一个人跟对方先说早安、欸、就是好像不会有人真的，就是你讲一个人讲早安，另外一个人就会记得回你讯息啊， 对啊。 就是我除了就是他没有跟我讲早安，我会有点担心之外，其他的就是比如说他可能就是消失整天什么的，我好像都觉得还好哎、欸。 Oh my god！ 非常 我不，我现在都不知道到底是我疯了还是你们两个疯了。 没有，我觉得也都没有，就是 确实 你们是这样，然后我们是这样而已。 我觉得哇，真的是世界上百种人。刚讨论的那一段，我真的是有点。让我大开眼界的感觉， 就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就也会想要跟他分享啊。 林二原本可能以为就是我跟他是同一边的人， 就是我 一起来， 我以为你跟我是就是同伴，就原来才同伴，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好，那我们刚刚讲到的是没回讯息，嗯，那再来就是没见面。你刚刚有讲两个礼拜是你的极限，还是其实那已经超越你的极限？ 那已经超越我的极限了。 那你的极限是？ 之前居住状况的话是一个礼拜，但是现在居住这样，我觉得一天不见都不行哎、欸。我觉得 摔手机， 我就想说，你家就离我家那边车程就半小时而已，过来一下是会怎样吗？这样。 好，所以你现在就是一天不见面就不行。 对。 那一把呢？ 如果之前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如果疫情一直都有持续下去，那就是一个外在因素，也没办法，我们就可能就会一直不见面。因为他其实后来变成他想要上来找我，可是我觉得台北很危险、嗯，我不想要他这样，就是会带一些东西，不管是他从，因为他那边很干净嘛，对，我觉得有风险，我就不想要他在这个风险里面、嗯。我觉得搭高铁也有风险，他人生活在台北也有风险，我就不想要。所以那一次的话，大概三个月没有见。 三个月是你的极限，这样。 那三个月早就已经超过我的极限，他已经超 了。好，那我们撇开外在因素，就是你一般的极限大概是多少？ 一般他如果就是订车票超过两个礼拜不会上来，我就生气。 对啊， 我觉得你们两个真的是同类型的。 可是当然也 会有些、欸、你 们去找他吗？我比较不会，因为我工作比较忙，就是我是一到日都有事情可以忙，可是他就是周休二日，所以就变成是他上来找我。怎么会觉得这样很不公平，对不对？ 对 对，因为我是真的没有办法 ，OK， 就是抽不开身。 好， 工作性质的关系啊。但如果我有找到，譬如说我如果有演出是在中部的话，我就会可能请个前后一天或什么的，我就会去他家找他。但就是真的要很偶尔才会有这种状况。然后我过年会去他们家。 哦、oh. ， 对。 就是真的有休假的时候才会去，因为我平常就是一个非常爱工作的人。 好，对，他是工作狂， 对，好， 每天都把时间塞得很满很满很满。 对，所以就是他会上来找我，然后可是如果他有办法跟我解释为什么他超过两个礼拜 需要解释、 啊，对对，他如果有个合理的解释，我就会觉得。那好，那就可以。 那如果他说，因为他这个月经济有点拮据，你愿意帮他出车票？ 可以啊， 嗯，可以啊。 没有，应该说他之前一开始上来的时候，也很大部分会是我出车票，但后来是因为我经济出了一点状况，才变成他自己出他的车票。 OK， 我们开始远距离的时候，一开始是我出。 哦，所以你们两个早就超越自己的极限了， 很伟大吧？ 很伟大，你说两个礼拜的部分。 疫情这样考验人性。 虽然我刚刚很狡猾的，就是问你们两个这个问题、嗯，但其实我自己没有办法回答这件事情。 你自己你 在冲破你的极限、啊， 因为 我估 不了、欸、我现在没有办法预估什么叫做多久没见面可以忍受。嗯， 等到你之后有一个正常生活的时候，你再来回答这个问题就 好。我之后再补充回答这个答案。 如果我们这个频道还在的话， 对， 会啦，会在。 我现在打不了、欸、就是因为我一直在冲破自己的极限、啊、每一天每一天。 搞不好你后来发现你也是一个黏着度很高的人，好不好？ 我， 因为你一直在谈远距离恋爱， 对对，我没有黏着度高的经验。以前之前在国外的时候，可能同居那应该算黏着度高。但我不是，我反而会觉得有时候同居久了会有一点疲乏吗？ 嗯，是你太懒吧？ 是我太懒吗？好，这就是下一个问题了。嗯、你不是想要问 Fisher 说，伊爸不是想要问 Fisher 说，就是这么频繁的见面，你会不会觉得很腻？ 就你一开始就高亲密度，然后一直都这么高亲密度，会不会觉得很快？就譬如说，我觉得神秘感这件事情在感情里面也很重要，它可以让你一层一层的觉得有新的新鲜感，新的新鲜感在进来。可是你这样是不是就会没有？因为黏着度很高，所以很多都会很快就看得很深，会不会很快就腻了？这样 不会，就是更加了解这个人，而且我每天靠他就是都很开心，都很开心。对，然后就觉得是下班后的充电，这样。 你们现在就是这样的，就是有点像是算半同居吗？ 嗯， 大概多久？ 从正常上班，回去正常上班， 那就3个月左右， 差不多 2-3个月。 嗯， 你会不会觉得这样其实还是在一个热恋期的状况？ 对，2-3个月一定还是热恋期啦。 嗯，你是之前跟他同居一阵子？ 我们同居5年。 哦， 那你要不要以一个就是前辈的身份来说说，就是你同居久了之后的生活状况， 就 是 会 很平 淡啦。可是就会觉得做什么都很方便啊。你们想要出门的时候，你们就可以随时出门，不用特别去再去规划说我们要出去玩这件事。对，我觉得同居有很好的地方就是两边都可以分担彼此的生活，就不管是今天上班的事情啊，就是很公事的，或者是很。情感面的，我觉得就是同居是可以两个人一起分担的，就变成不管是发生什么事情都是两个人的事情。 OK， 对。 那你会觉得有一些就是缺点的部分吗？如果同居久了之后的缺点，你刚刚讲的大概都是优点的部分。 同居久了你就是分不开，因为我就是跟他交往5年之后变成远距离之后，我那时候超想跟他分手的。 哈， 痛苦到死。 就痛苦到死啊！ Oh, oh, oh, oh, oh. 你就会觉得你没有办法生活，你会觉得。它就是你的生活的一部分， 习惯了。 对，然后你就会觉得啊，生活好难。然后这个空间原本是两个人，然后现在剩下你一个人。 我会把我男朋友打造成这个样子。 你说不能，你说不能没有你这样。 对。 那你不会觉得他就是一直黏着你很烦吗？ 对不起，现在没有，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验。 就是你就想要有人黏着你这样。 对。 你的交往最久是多久啊？ 快要3年。 快要3年而已。 对啊。 我以为4年多哎， 因为快要3年，我觉得都还是一个很 一个坎吗？ 都还不会到很腻或什么的、 啊， 我觉得都还没有到 生活的。对方已经腻了，我该怎么办？ 什么？ 当时对方已经腻了。 当时对方，你说对方已经对你腻了吗？ 对 对，所以就是这个高黏着度，因为像我女朋友，她是一个低黏着度的人、嗯，所以配上一个高黏着度的人，我就会觉得很刚好。 可是高黏着度，高黏着度的那个人会很辛苦。 一开始的确会很辛苦，可是你看我们跟他，我们不是啊，我们交往了 大概快要八年，你会突然很感谢他是一个低粘着度的人，你会突然觉得就是 我才有办法一直觉得他是一个保有神秘感的人，然后就是一直会觉得有新的新鲜感，就是一直可以挖掘新的东西，我才有办法是一个高粘着度的人， 维持这样的热情。 对，我觉得是这样。 真的吗？所以他如果你已经完全了解了他，所以你就会觉得你自己不会是高粘着度的人。 我觉得如果这件事情来得太快，我可能也会腻。 真的假的？ 对。 Oh my god！ 可是我也是一个一开始就可以让，我觉得我一开始就可以让对方觉得，就如果对方也是一个高粘着度的人，我觉得我应该可以一开始就让对方觉得很在恋爱的感觉里，就是充满蜂蜜这样。 Okay, 对对对， 黏在一起，腻在一起。 对 对, 對，我觉得我应该也是可以 黏 TT 这样。 对，但我觉得以我自己对自己的了解，会觉得我应该也会腻得很快。 OK， 所以所谓距离产生美感这件事，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就还是会有一个一直在追求女友的感觉，你懂吗 ？OK， 好，显然 Fisher 是不太同意。 对， 你要不要 說我看就是你在摇头，大摇头。 我觉得同居最高的境界就是就是。很熟悉彼此之外，然后你自己要去创造新鲜感。我觉得新鲜感这种事情要自己去创造。对，像是我的理想，我理想的生活是每个月都要规划个 小小的人间构架，这样子对方或是自己都会觉得，有个期待，就是可能月底的时候吧，因为前上个礼拜就是上班很烦很累，然后可是想到月底有个小旅行，可以换个环境，这样就算是两天一夜也好，我觉得。也是一个可以转换心情，然后可以顺，可以那时候就会变成是一个单单不只是同居人，而是就是一个情侣的感觉。 好， 对，他是积极进取派的。 对，我觉得我不是，因为可能我还是会比较在意我的工作。我觉得我的工作还是要都在轨道上，我没有办法为了要跟女友出去玩而放弃赚钱的机会。 OK。 對， 我是说你有休假的时候，就是两个人都有休假的时候。 如果可以两个人都有休假的话，那可以出去玩是没问题。 对啊，對，我觉得 Fisher 他就是比较核心的精神，就是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里，就是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只有你要不要做而已。 对，我觉得像想要工作这件事情，也是我可以决定我要不要放弃这个工作。 确实， 可是我觉得我不太愿意，就是我觉得我比较在意钱进来。 OK， 对， 这很现实的事情。好，那我接下来就要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觉得，就是你们在就是恋爱这件事情，或是那个对方那个人，在你生活中比例的重要程度大概是多少？我说的是重要程度哦，因为你也有可能就是他可能在你生活，比如说80%，但他在你心里的重要程度可能其实只有50%。 哦，这分好开，好难、哦。 所以我想要知道的是他在你生活中的重要程度大概是多少？ 都很，我觉得都很满，很重要。 所以你会觉得他对你的重要程度 很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我不知道要拿什么数字来讲，但就是很重要，就不能没有他吧。 OK， 对。 那好，那我们就分开。刚刚讲的是一个是重要在你心里的重要程度，另外一个就是他在你生活中占的比例， 也是百分之百。 对，好，就是两个是双百这样子，双十。 Fisher 好厉害哦。 他就是点，我觉得你就是真的典型的恋爱脑， 为爱而生哎、欸， 所以才说是恋爱战士。那伊娃你呢？因为显然刚刚听你讲，你会觉得说好像工作站会显得比较重要一点点。 我觉得在，因为我们是从学生时期就开始交往， 确实， 我好像可以说学生时期跟我们同居的那时候，可能基本上在心里的重要程度就是100，应该也是100。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我为什么不要让他继续是 100？ 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我继续让他是 100， 可是我没有办法一直跟他有这种梗，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分开嘛。 嗯， 我觉得这件事情会让我很伤心啊。就是如果我把这个人看得非常非常极致重要，可是我没有办法一直跟他是高粘着度的相处的话，这件事情会对我造成伤害。所以我有尽量让自己不要这么的把 focus 都放在他身上。 了解，所以你有点像是不想要让自己太过伤心，所以就是刻意的把这个重要程度往下降低。 嗯，算降低很多， 因为这有点像是在保护自己嘛。 对对，所以我觉得我后来有被工作就是大填满。 那拿掉了工作，你还剩什么？ 就是废人。 你是不是觉得他讲的话很一针见血？ 对啊，可是就是你说拿到工作嘛，就是朋友的话就还是很少量，因为毕竟我在学生时期的重心全部都在那边嘛，就都在我女友身上，所以说实在我没有到很用心去经营朋友这一块。 那额外的学习，工作之外的额外学习呢？你有这个吗？ 额外学习是什么呢？ 就是为就是进修自己， 念念书这种吗？ 不一定要念书，就是进修自己，就是找到其他的事情。 我目前没有，因为我基本上会被工作填满。 那我要修正一下我刚刚的答案。 好， 因为我觉得我最近，我原本以为我是，因为要降低他的那个思念他的频率或什么的，然后我是就是很常常提早去上班，然后很晚下班，类似像这样。可是后来我就是。因为我在做心理諮商，然后可是諮商是跟我说，他说他看到的是快乐的我，不是因为为了工作而工作我。因为我现在就是因为工作关系，所以我就学习到了就是我以前没有想过的程式嘛，然后我就疯狂的爱上它。对， 他在学程式语言的部分。 对，然后我就是任何时间我都在想着说我要怎么写，然后我不觉得，因为这个不算是工作的一部分，目前不算是，算是自己进修一部分。然后我就觉得听到这句话，听到医生的话，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加上我原本今年的目标就是，有一个是写，就是要去上空中瑜伽课。本来是在内湖的家那边有找到教室，可是后来因为就是疫情关系嘛，我就搬家。然后这个目标我就想说啊，搞不好就是没有了。就有一天，我就看到有教室在招生，然后我就觉得这是命运，对。然后我就是跟我男朋友讲，然后我就去报名了，这样，然后就找到一个新的一个我，然后我觉得非常开心。就是我现在生活中也不能没有空中瑜伽，然后我也不能没有程式码。 OK， 所以意思有点像是你本来是想要利用这些东西去。 分散注意力， 对，但殊不知那些是真的我喜欢的事情，所以他们可能我也不确定占多少，可能10/10，所以我男朋友可能80吧。 OK， 有下降了一点，我觉得不错，进步很多。 对， 我觉得如果要分，就像刚刚灵儿问我，就是分很开，就是一个在生活中的比例跟一个在心理重要的比例这样。我觉得生活中的比例现在女友占的非常低。对，可能女友是。可能30吗？然后我其他时间就是工作，当然我还有一些就是同事跟朋友这样。 但我觉得你漏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你告诉我， 你们的广播啊， 这个就算是就是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它也算是我的朋友的一部分， 对啊， 就是经营朋友啊什么什么，就是其他的事情可能是70。 而且你们持续这样子已经很久了，所以这是你们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所以这个。不管他占了几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对， 确实520对我们来说真的是蛮重要的一个。 对， 虽然你们觉得是干话频道，但是 就是 你们已经持续到现在， 也不是 生活的一部分。 但就是你一个月可以跟一个就是很放心的讲话，这件事情很好。 对，它现在变得有点像是我们的树洞的感觉。 对 对，就是而且我们刚好我觉得一个月一次录音是一个蛮好的频率。 对， 因为这个太频繁，其实我们也没有那么多，对我们没有那么多话可以讲。但刚好累积了一个月，可能我们有一些不开心，或者是我们有一些感悟、感触，或者是心里想要讲的话，我们可以透过这一个月的一次机会，然后把它讲出来。我确实有觉得520在我的心目中是有越来越重要的一个位置，这样 五星插柳啊， 确实， 对啊， 对。 而且因为我刚刚不是讲说我自己的个性是我会想要规划比较多，然后再开始去做。但是5520算是一个我很冲动下的决定。我就 是 你哦， 对，是我发起的。 哦， 对，那时候是我去听18的音乐会的时候，我不知道哪个灵光乍现，我就问他说你要不要来，我就我们一起来录个 podcast。 非常突然， 对，非常的突然。然后他就跟我说好。 非常突然， 对，他就很答应我，然后我们就好像隔了多久，没很久，一两个礼拜，我们就约第一次录音了。 对， 然后从一开始到现在，都跟现在的状况一样，我们都是完全没 r 我们只定好主题，然后就开始讲。 我 我觉得一开始更扯，一开始就是说，哎、欸，今天讲什么？那我们就开始。 哦，对， 我们到现在还是会讲大纲，已经开始会讲大纲、哦哦。 对，就是大概要讲什么段落，我们可能前面会花个五分钟再讲一下。但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我们只讲这一幕，然后就直接开始录。 哦， 对。但殊不知我们两个就是话很多。 我一直都会担心时间不够长，结果每次都录超长，例如现在。 对。但我不会，我觉得这一集算是一个蛮 刚好， 蛮值得聊的，因为其实还有很多他比较feature 比较内心层面的事情没有 讲到。这集前面要加个那个出标题说精华， 精华对，确实是，我觉得现在今天讲的会比较像是你现在的这个状况、嗯，但是我觉得如果之后有机会的话，或许也可以讲一下你一直在想要克服或是突破的那个心里的怎么讲过不去的坎的那一块 哦， 对，就是我们之前有一直在提到， 直接 cue 我下一集就对了， 我觉得不错啊。然后就是你一直有提到说你是一个焦虑型的依附型的恋人， 对 的类型，所以或许我们下一次也可以自己各自评估一下自己是什么样类型的人， 好， 然后来分析一下，这样可能或许就会知道，可以知道说就是你因为是这样子类型的人，所以你的行为为什么会做这样子的事情， 嗯。 这才会是我觉得谈恋爱的一个、很重要的根本原因吧，导致于你的恋情到底是、可以顺利的发展，还是他会有遇到挫败的时候，这确实都会是一个我觉得蛮值得聊的事情， 嗯， 就下次再来 哦、 嗯。好，我们已经开始邀稿了。 好，下一次的连假好像是过年时候 吧，我们就再约这样子，但其实有点可惜，是今天比较有点零碎的，就是问一些问题这样子。对，下一次的话，我们就是可能再定一个主题，然后 因为你都不写稿啊， 专门来聊这件事情。我写好不好？我不是有问你一些问题吗？ 他在我出门前的时候才在那边问问题，说你有什么不能聊的。 哦，对，我跟他说你有什么不能讲的， 结果我都没问到。 没关系，反正也不会有人来听，不用担心。 我会大肆宣扬。 Oh my god！ 好。 好，那在最后是吧？在最后节目收尾之前，我要来问大家最后一个问题。 惨了，我刚刚根本没在想。 对，接下来就是要问你们对于感情， 哦、okay. ， 给他一个座右铭。好，你们先想好了，我先来分享我的。 好， 就是我最近的，或是我一直提醒自己的一件事情。 嗯， 就是要保持感恩跟活在当下。 啊，这句话我已经听很多次了， 这才是所以才会说是我的座右铭、 啊。 就是我会一直觉得说，你要一直很感谢对方，他不管做任何事情，他愿意等你，或者他愿意打电话给你，或者他愿意做什么事情，那都不是他必须要或者是他应该要做的事情。嗯、所以他愿意为了你，然后去做出他的付出，或者是去表现他的爱，那你其实都应该要心存感激。那你有保持这一份就是好哦好，我觉得好谢谢你哦，我觉得很感谢你的这个心的话，才能够比较多一点的意识到自己是有在珍惜对方的心情，或是珍惜这一段感情。 你应该放在压轴吧？你的太神圣了。 我的有很神圣吗？可是我觉得我没有一直都做到这件事情啊。我只是有时候比如说可能抱怨对方为什么，比如说可能好，很比如说像你们都可以见面，为什么我觉得要这样一直等待？比如说有时候、 哦、你跟对方抱怨吗？ 比较少，可是偶尔还是会有。 哦。 但等到就是想到这样子的抱怨的时候，我就是会要一直提醒自己，或者强，这也不能说强迫了，提醒自己就是这一件事情是我自己的选择。我选择要等他，他也愿意等我，那我觉得我应该要感谢我们还没有分开，所以我一直在提醒自己做这件事情。然后后面的那一句就是活在当下，是我以前是一个很担忧未来的人，我好担忧就是所有一切可能不会发生的事情。但是后来就是经过了我之前也有讲过，我有一段时间是过得很不好，那个时候也是一直在担忧以前的事情，后来发现其实那些事情都不一定会发生，所以等到我现在也开始在担心未来的事的时候，我就要一直告诉自己那些事情不一定会发生，你等到发生之后再来烦恼这件事情，这可能就会是我现在对于感情的一个态度，这样子就不是什么事情都是理所当然，这样。 好， 我已经讲完，换两位。 我的话，哦，你的讲真的太神圣，因为我的恋爱好像没有什么座右铭，但是有一个原则，就是如果要在一起的话，一定要告白。 这是一个仪式。 OK， 好，对， 所以反正就是要有一个开始，一定要有一个就是仪式感的存在。 对，就是你一定要跟我告白， 你一定要是对方跟你告白吗？还是你跟对方告白也可以？ 欸，通常都会是我可能先表露了我的心意，然后 很明显的那种， 很明显的那种，然后就会说好吧，那你明天来告白吧，类似像这样。 你这样算邀约？ 邀约 告白邀约， 就是会在聊天中会隐约就是透露他说就是我一定要做这件事情，对，然后对方可能也会有记得，然后或者是我可能会半强迫说你就是要做到这件事，不然我们不要在一起。 OK， 所以你是会很积极的做到告白邀约？ 对，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只是很单纯的跟对方当面传递说我喜欢你而已， 确定 完 成。 对对对，然后。没有，是传达心意，就是你这件事情其实非常单纯、非常简单。可能如果你连这件事情都不做，那以后还有什么事情会愿意为了我做？ 好，了解。对对对，所以你希望对，就是可以有告白这个仪式，也不是为了要确定关系，只是要…… 当然也是啦。 OK， 只是希望说你可以知道对方愿意付出的程度吗？ 也不是付出程度，就是我觉得 至少要跨出第一次。 对对对对对， 我了解。 对， okay. 这对我来说很重要。嗯， 但是你的。就是都已经要走到告白的那个门槛了，只要对方有讲，基本上都成，对不对？ 没有，但是讲错台词也不行啊。 讲错台词也不行，有固定的台词。 有啊，就是怎么样都说不出"我喜欢你"这四个字。 所以我喜欢你，这个是一定要讲，标配。 对，标配。对，或是他可能说："哎、欸，你做我女朋友好不好？"我想说，不爱。 OK， 所以这就是 NG。 对 ，NG， 所以他有时候我喜欢你，你做我女朋友好不好？ 对，像、 OK、 好，我爆料，就是我前任男朋友就是 NG 了三次，他才讲对。 OK， 所以你就是让他重来三次这样。 对， 好，真的很有原则。 没有，我刚刚有想到问你那个告白的部分，所以他需要有一个很厉害的场景吗？还是他 不用不用 在家，或者是在一个很日常跟你吃饭的时候， 對對對， 任何一个地方跟你说出 keyword， 我喜欢你，可不可以跟我就是交往？这样就可以。 所以吃饭吃到一半，比如吃面，然后就咬到一半这样。然後 我相信 不会有人 跟我在 做。 对对对对， 那我只想知道你的底线在哪里。 我觉得对方也不会那么没品、啊。 OK， 对。 好，现在外面开始下雨，大家可以听见一些可爱的白噪音。OK， 好，那换我，就是因为我最近刚好感情出一点状况，我先撇除就是最近出了的状况来讲，我觉得讲座右铭有点太就是 slogan， 我可能讲不出来。可是我觉得 我出了一个很难的题目给你们， 对，我觉得好像是你要做到让对方来信任你。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容易让对方没有安全感的人，因为我很花心，就我很容易看到别人很好的地方，然后就是被吸走这样。就是前几集应该有聊过， 对 对，所以我觉得我要做到就是让对方可以信任我，就是所以我就是会很愿意诚实的跟你讲每一件事情，你只要有问我都愿意跟你讲，就是我觉得。不要隐瞒，不要欺骗，是就是感情里面很重要的。 还有不要动手，不要动口啊！ 我觉得就算是就是善意的谎言都不能有。 对啊， 就是百分之百的诚实。 我觉得要百分之百的诚实。嗯，就是你心里怎么想，或者是你刚真的去做了什么事，我觉得只要对方有问，你就要讲出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就是百分之百的诚实，然后跟不要欺骗，不要有什么。White lie 这种都不行， 嗯，了解。所以你希望你对自己的感情是一切坦诚的。 对对对 ，OK， 嗯，这很好啊。这其实很难，真的百分之百做到、欸。 我觉得在我对你感情出状况之前，我都有百分之百做到。 是 哦、 oh? ，OK， 对对对。 好，那今天这一集的话，我觉得有点像是一个前言的感觉。就是让大家了解到 Fisher 这个人是多么的勇猛，多么的恋爱猛兽。 嗯， 我觉得你现在有进阶到猛兽部分。 猛兽吗？ 就是很积极进取啦，我觉得有蛮值得欣赏的部分，但确实听起来也会有蛮多需要可能克服的地方。但这都是就是我觉得我们刚好三个人是完全不同类别的人。 嗯， 有吗？ 是啊， 两个吧。 我觉得你刚好算有点算在一八，有点像是我们两个的中间值。 哦， 我就是太放松。然后你就是太积极，那感觉一八就会是中间值这样子、嗯，对。但彼此我觉得都蛮有值得互相学习的部分， 之后的话，我们有机会的话再邀请 Fisher， 然后继续来 跟我们聊恋爱， 对，聊 好适合哦， 对，聊深入一点的恋爱或者是心内心的本质什么的。嗯，好 ，OK。 那最后的话，我们就是要来进入推荐时间。 我先吗？ 好，你先好了。好， 我今天想要推荐一间我们家附近新开的面包店，它是一间可可爱爱的小店，然后它有在做宅配，然后也有做预购。它叫古日子，古就是谷物的谷，日子就是日子。 谷物的谷是稻米的那个谷。 对对对，古日子。然后他们家的比较主要的产品是维也纳系列，然后就他们家主推 维也纳系列是 面包吗？ 对，然后就里面会有奶油啊，大家吃过吗？ 维也纳面包， 对对对，北海道维也纳， 北海道又加维也纳，两个地名， 对对吗？对，你刚你没讲，我没有发现，都有两个地名， 应该是我没记错吧？ 为什么要加两个地名？ 反正就是古日子，然后他们家我自己吃过的是，我觉得小豆荚很好吃，他们家就是用那个， 它这个没地名， 毛豆。古日子上网找就有了。 我说你刚刚吃的那个没有地名， 对， 小豆子没有地名。哎、欸，不是小豆子，小豆荚， 小豆荚，哦、对, 對, 對 小豆子，对不起。 他们就是里面是用毛豆，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黑胡椒这种新香料。 深得你心， 深得我心。而且我觉得他们家面包做的很刚好，就不是那种很扎实、很硬，然后就是很干的那种。他们就是很。是也不是说很松软，我觉得它就是在这两个中间 很 刚 好， 对，所以可以参考看。它在板桥，然后搭公车应该是可以到。 OK， 对，它在板桥的富山街。 好，那我再来换我推荐好了。我以前都是推荐漫画、啊、或是歌什么的，但我就觉得就这样讲下去好像有点一直很乏味，一直很平凡。那我现在来介绍一间饮料店。因为我一般应该知道，还有 Fisher 应该知道，我是一个非常爱喝奶茶的人。嗯、我就是在寻寻觅觅全台湾就是好喝的奶茶。那这一间店呢，它叫做先喝道，先是先后的先嘛，喝就是喝的喝，道是道路的道，先喝道。那它的话是我不知道听众有没有听过，有一间叫做古典玫瑰园。 我知道，古典玫瑰。 对，古典玫瑰园，它是一间下午茶店。然后它就是额外再开出来的一个支线的品牌这样子。那它里面的话就是都用那种还蛮好的茶叶，然后就比较偏向花茶那一类的，所以它会有伯爵啊或者是玫瑰茶等等的。那它里面的伯爵奶茶跟它的玫瑰奶茶真的是我人生至今没有任何一间奶茶店可以突破它们，好喝到一个不行。大家一定要点的是微糖微冰。 好的，连甜度冰块都推荐。 我觉得最刚好，因为它如果无糖的话，好像没那么好喝。 好，知道了， 推荐给大家。好，最后换 Fisher。 其实我刚刚一直在纠结，说我到底要推荐什么，因为实在是有太多东西想推荐。 反正之后还会再来。 对，你那是先想，先放着。 好，我可以先，还是想要先推荐，就是今年对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上空中瑜伽这件事情。对， okay. 然后我原本觉得说就是只是一个憧憬，但是真的去了之后觉得天哪，我也做到这件事情，就是真的可以在空中做一些动作。然后但我不知道的是，原来其实他前面有花很多时间，上课一个小时，然后大概快要40分钟都在做暖身的运动。对，如果没有做那些暖身运动，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做。然后这边是大量使用二头肌跟腹肌的动作，然后是可以做到蛮高难度的，对我来说蛮高难度。然后我就觉得，就是上课的时候，我就觉得完全不会去思考任何的烦恼，我觉得很好。然后他也会练完，真的会觉得身体有比较舒服一点。对， 那你觉得就是空中瑜伽对你来说最迷人的地方在哪里？ 最迷人的一点就是那一条挂布吧。 那条挂 跟可以离开地面的那种兴奋感，就是以前会觉得说到底要怎么上去，但现在完全已经抓到诀窍，就可以很容易的上去。对 ，OK， 所以你就是近期感受到了空中瑜伽迷人的地方，这样子。 对，最近练的动作是有点类似倒立的，然后整个脚是悬在空中，然后头在底下。 OK， 我有看到你的现实动态。 对，我觉得那个还蛮 深得你心。 对，差点要讲高潮。 反正就很爽，对不对？ 对，就是还蛮爽的，就是没想到自己可以做得到。 OK， 所以也透过空中瑜伽，然后让自己有一些自信心的建立。 对，而且老师就是人很 nice， 然后会帮忙就是照顾每个学生。他特别照顾我，因为我每堂课都有到。 哦，不是因为特别矮的关系吗？ 欸，他有特别、 哦， 他有特别把我的挂布弄调矮一点。对， 那时候第一次去的时候，他说，我就跟他说，你要不要带小垫子去，小凳子去？我怕你踩不上，怕你挂不到。 对，但是我后来才知道，原来那个挂布是要依照自己的身高比例去做调整的，不是每个人都要一样的高度。 哦、oh, ，OK。 然后觉得哦，放心了一点。对，然后可能时不时也会在 IG 上面烦老师这样子。 OK。 对， 好，那我们最后总结一下。一般推荐的是一间面包店的， 叫古日子， 然后 在板桥富山街。 对，板桥富山街。那我推荐的话是一间饮料店，叫鲜喝道。 你要不要说一下在哪里？ 它在台北火车站有两间分店，然后信义区的成品那边也有一间分店，101好像也有一间。对， 分部都在台北。 他高雄跟台南、台中好像也有，台中店好像还蛮多。大家其实可以去网络上面查一下他们的分店这样。 所以如果他在台北都倒了，你就人生就毁了。 我不行欸， 你没有备胎， 就直接去古典玫瑰园喝。 我不太确定味道也不一样欸，但他如果真的不在，我真的会很伤心，很伤心，很伤心。 我觉得人生要有一些备胎。 我会再努力去寻找，但是现在的话，他在我心目中奶茶位置第一名这样。 好， 然后 Fisher 推荐的是 空中瑜伽， 空中瑜伽。 对， 好，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有空可以就是写信给我们到5520podcast@gmail 是吗？对 ，gmail.com 对，那然后如果喜欢我们频道的话，你也可以订阅，我们固定会在每个月的1号跟15号固定上片。 对，如果我们都还有库存的话，如果没有的话，就稍微等我们一下喽。 我们会努力的。 嗯， 对，好啦，那今天再次感谢 Fisher 来到我们的节目， 希望还有下一次。 好，会有下一次，会有下一次。 太好了，他承诺我们， 对，他 承诺起来，这 道。但什么时候就不确定，但会有下一次。 好，没关系， okay, 他已经承诺我们，我们都有录音。 对， 留证这样子， 没错。 OK， 好了，那今天就先这样咯， 下次见啦 ，See ya， 拜拜。